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测试的基本规则和流程。上。你很棒，已经学完了本专栏最大的一个模块。这涉及了构元的所有内建数据类型以及非常有特色的那些流程和语句。你已经完全可以去独立编写各种各样的构程序了。如果忘了什么，回到之前的文章再复习一下就好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带你去学习在构元编程进阶的道路上必须掌握的附加知识，比如构程序测试、程序监测以及构元标准库中各种常用代码包的正确用法。从上个世纪到今日今时，程序员们，尤其是国内的程序员们，都对编写程序乐此不疲，甚至废寝忘食，比如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这是我们普通人训练自我、改变生活甚至改变世界的一种特有的途径。不过同样是程序，我们却往往对编写用于测试的程序敬而远之，这是为什么呢？我个人感觉，从人的本性来讲，我们都或多或少都会否定对自我的否定。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编写的程序有 bug 及程序错误或缺陷，尤其是刚刚倾注心血编写的并且信心满满交付的程序。不过我想说的是，人是否会进步以及进步得有多快，依赖的恰恰就是对自我的否定。这包括否定的深刻与否，以及否定自我的频率如何，这其实就是不破不立这个词表达的含义。对于程序和软件来讲，尽早发现问题、修正问题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网络互联的大背景下，我们所做的程序、工具或者软件产品往往可以被散布得更快、更远。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错误和缺陷也会是这样，并且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用户。你可能会说，在开源模式下这就是优势啊，我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帮我发现错误甚至修正错误，我们还可以一起协作共同维护程序。但这其实是两码事儿。协作者是往往是由早期或核心的用户转换过来的，但绝对不能说程序的用户就肯定会成为协作者。当有很多用户开始对程序抱怨的时候，很可能就预示着你对此的人设要崩塌了。你会发现，或者总有一天会发现，越是人们关注和喜爱的程序，它的测试，尤其是自动化的测试，做得就越充分，测试流程就越规范。即使你想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也得先让别人喜欢上你的程序。况且，对于优良的程序和软件来说，测试必然是非常受重视的一个环节。所以尽快用测试为你的程序建起堡垒吧。对于程序或软件的测试也分很多种，比如单元测试、 API 测试、集成测试、灰度测试等等。我在本模块会主要针对单元测试进行讲解。我们来说一下单元测试，它又称程序员测试。顾名思义，这就是程序员们本该做的自我检查工作之一。构元的缔造者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程序测试，并且为构程序的开发者们提供了丰富的 API 和工具。利用这些 API 和工具，我们可以创建测试源码文件，并为命令源码文件和库源码文件中的程序实体编写测试用例。在构元中，一个测试用例往往会由一个或多个测试函数来代表。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测试用例仅用一个测试函数就足够了。测试函数往往用于描述和保障某个程序实体的某方面功能，比如该功能在正常情况下会因什么样的输入产生什么样的输出，又比如该功能会在什么情况下报错或表现异常等等。我们可以为构程序编写三类测试，即功能测试 test、 基准测试 benchmark 也称性能测试，以及示例测试 example。 对于前两类测试，从名称上你就应该可以猜到它们的用途，而示例测试严格来讲也是一种功能测试，只不过它更关注程序打印出来的内容。一般情况下，一个测试源码文件只会针对于某个命令源码文件或库源码文件做测试，所以我们总会并且应该把它们放在同一个代码包内。测试源码文件的主名称应该以被测源码文件的主名称为前导，并且必须以下划线 test 为后缀。例如，如果被测源码文件的名称为 demo52.go，那么针对它的测试源码文件的名称就应该是 demo52-test.go。 每个测试源码文件都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测试函数，并且从语法上讲，每个测试源码文件中都可以包含用来做任何一类测试的测试函数，即使把这三类测试函数都塞进去也没有问题。我通常就是这么做的， 只要把控好测试函数的分组和数量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依据这些测试函数针对的不同程序实体，把它们分成不同的逻辑组，并且利用注释以及帮助类的变量或函数来做分割。同时，我们还可以依据被测源码文件中程序实体的先后顺序来安排测试源码文件中测试函数的顺序。此外，不仅仅对测试源码文件的名称，对于测试函数的名称和签名，构语言也是有明文规定的。你知道这个规定的内容吗？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构语言对测试函数的名称和签名都有哪些规定？这里我给出的典型回答是下面三个内容。一，对于功能测试函数来说，其名称必须以 test 为前缀，并且参数列表中只应有一个新 testing.t 类型的参数声明。二，对于性能测试函数来说，其名称必须以 benchmark 为前缀，并且唯一参数的类型必须是新 testing.b 类型的。三，对于示例测试函数来说，其名称必须以 example 为前缀，但对函数的参数列表没有强制规定。问题解析。我问此问题的目的一般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当然是考察构程序测试的基本规则。如果你经常编写测试源码文件，那么这道题应该是很容易回答的。第二个目的是作为一个引子，引出第二个问题，即 go test 命令执行的主要测试流程是什么。不过在这里我就不问你了，我直接说一下答案。我们需要首先记住一点，只有测试源码文件的名称对了，测试函数的名称和签名也对了，当我们运行 go test 命令的时候，其中的测试代码才有可能被运行。 go test 命令在开始运行时会先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确定内部需要用到的命令，检查我们指定的代码包或源码文件的有效性，以及判断我们给予的标记是否合法等等。在准备工作顺利完成之后， go test 命令就会针对每个被测代码包依次的进行构建，执行包中符合要求的测试函数，清理临时文件，打印测试结果。这就是通常情况下的主要测试流程。请注意上述的依次二字，对于每个被测代码包， go test 命令会串行的执行测试流程中的每个步骤，但是为了加快测试速度，它通常会并发的对多个被测代码包进行功能测试。只不过在最后打印测试结果的时候，它会依照我们给定的顺序逐个进行，这会让我们感觉到它是在完全串行的执行测试流程。另一方面，由于并发的测试会让性能测试的结果存在偏差，所以性能测试一般都是串行进行的。更具体的说，只有在所有构建步骤都做完之后，Go test 命令才会真正的开始进行性能测试，并且下一个代码包的性能测试的进行总会等到上一个代码包的性能测试的结果打印完成才会开始，而且性能测试函数的执行也都会是串行的。一旦清楚了构程序测试的具体过程，我们的一些疑惑就自然有了答案。比如那个名叫 test introduce 的测试函数为什么没执行，又比如为什么即使是简单的性能测试执行起来也会比功能测试慢等等。总结，在本篇文章的一开始，我就试图向你阐释程序测试的重要性。在我经历的公司中，起码有一半都不重视程序测试，或者说没有精力去做程序测试。尤其是中小型的公司，他们往往完全依靠软件质量保障团队甚至真正的用户去帮他们测试。在这些情况下，软件错误或缺陷的发现、反馈和修复的周期通常会很长，成本也会很大，也许还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Go语言是一门很重视程序测试的编程语言，它不但自带了 testing 包，还有专用于程序测试的命令 go test。我们要想真正用好一个工具，就需要先了解它的核心逻辑。所以我今天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go test 命令的基本规则和主要流程的。在知道这些之后，也许你对构程序测试就会进入更深层次的了解。思考题，除了本文中提到的，你还知道或用过 testing.t 类型和 testing.b 类型的哪些方法吗？它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呢？你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